最近科学家警告，太阳将会在2030年进入休眠，这很有可能导致地球气温大幅下降，使得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太阳为什么会休眠呢？科学家们是如何判断出来的？什么又是小冰河期？在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吗？小冰河期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太阳要休眠，我们怎么办？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7月13号，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啊，先和大家呢回顾一个人。这个人呢在1944年出生，他就是非常著名的匈牙利籍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教授卢比克·艾尔内。这个人的名字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听到他的名字应该会觉得特别的陌生，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很多人都玩过，这个发明叫做魔方。卢比克教授呢在1974年发明了魔方，魔方呢最初的名字叫做 Magic Cube。 这位教授呢最初发明魔方啊，并不是为了投入生产和娱乐啊，不是说为了赚大钱的，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学和雕塑学的教授，他呢做出这个魔方的目的啊，目的是为了来帮助他的学生们认知立方体的空间组成的结构，锻炼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但是呢，这位卢比克教授完成了自己做出来的世界上第一个魔方之后，自己玩了一下，玩完之后发现，我怎么玩不回去？他就突然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玩具。接下来呢，他把魔方进行了一些改变啊，并且呢，把它是推广到自己身边很多很多人，让大家来去尝试一下。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边长呢不到6厘米的玩具，竟然会在未来风靡全球。在上个世纪80年代，魔方在全世界非常非常的风靡。仅仅呢，从1980年到1982年这2年的时间，全世界一共卖出了接近200万个魔方。据估计呢，在80年代中期，全世界有1/5的人都在玩魔方。在中国80年代呢，魔方也是非常抢手的玩具，就像现在孩子们手中的掌上游戏机一样，也是成为了很多青少年的玩具。据说呢，截止2009年，魔方在全世界一共卖出了3亿5000多万个。只不过根据时代的变化，随着呢大家身边的一些玩具的发展，魔方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些比赛当中的用具，而游戏对于更多人而言呢，大家有了其他的选择。不过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了一下是魔方发明者的生日，回头再来说魔方有多少人身边现在还有魔方存在呢？或者说你是不是曾经也是一位魔方达人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啊，这伏来的确实来势汹汹，今天的这个热度想必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都感受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在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有关入伏的事儿啊。先介绍到的是做客本期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嘿，各位晚上好。 今儿这大热天感觉怎么样 啊？一头热汗呢、哎、来去哪儿都是汗，哎，怎一个热字了地 啊相当相当的温暖吧。 啊，温暖，温的都不行了。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入伏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天气入伏呢，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到来了。今天呢全国 很多地方都是迎来了高温的天气，很多城市的气温都已经逼近或超过了40度。例如今天我在路上，开车来的时候，车里的温度计已经显示车外当时中午啊41.5度。哎呀，我定睛一看，原来我没有看错，真的是41.5度。在今天呢，中国疾控中心也是对外公布了一些资料，这个资料呢就跟大家来说呢关于呢伏天到来的一些应对的方法。接下来虎龙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关于伏天的这个事儿。 好 啊，先和各位说一说为什么会发生中暑，你那边有什么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 其实说到这个中暑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或者是初秋，这种高温啊、高湿啊，包括强热的辐射天气，都可能造成人体的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包括循环系统还有消化系统等等的出现这种生理功能的紊乱。一旦咱们这人体无法适应呢，就会引起正常的生理功能的紊乱， 对， 而且会造成体温的异常升高，从而导致中暑。说简单点就是，哎呀，你这水啊出汗出多了，这身体呢不适应了，这盐代谢呢也有点问题，就中暑了。 对，咱们那个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 这问题呢，我们在表面上呢可以看起来有一些症状，例如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恶心啊、呕吐啊、大量出汗呐、疲倦啊，继而严重者会抽搐、昏厥、意识障碍等等。 是， 而且呢，高温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晒伤啊，啊，这个出门在大太阳底下，肯定你要是长时间不躲避的话，都会晒伤。 是， 还有一些什么热痉挛。热衰竭还有热射病啊，热射病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如果呢短时间内不应对的话，这个小命没了都是有可能的。 没错。 说到 其实这个高温引起的不适啊，我们就得说一说这种如何预防。哎，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外头温度这么高，那就得好好预防。为此呢，我们要防止中暑啊，必须得引起大家重视，而且这个重视程度必须得非常得加大。比方说我们要适当的补充液体啊，这个降温。比方说引起高温不适症状的时候，这个如果说要伤及这大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器官呀，那就更加严重了，所以要预防好。 预防中暑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当中不断的补充体液，因为当温度较高的时候呢，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水分会蒸发，进而呢会导致身体当中水分的不足，尤其对于身体比较胖的人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中暑呢是非常危险的。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中暑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老年人， 老年人 还有婴幼儿，因为他们的身体发育不是很完全。 包括像这个有一些儿童啊，包括还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还有尤其是这种慢性病患者呢，很容易中暑。尤其是大家注意啊，这个热天里头，你如果出去跑个马拉松啊，打场篮球，也很容易中暑。 对，所以这个天儿就别运动了吧。您是再怎么样的运动达人，这个天儿都该歇一歇了。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预防中暑啊。首先第一点，在高温的天气一定要大量的饮水，无论运动量的大小都要增加体液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至少呢每小时2到4杯的凉水，而且水温不宜过高，饮水量呢应该是少量多次。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啊，现在到了夏天，大家都想来喝饮料，说你们不是说喝水吗？那我喝饮料是不是也行啊？ 对， 提醒各位，饮料不是说不行，但是您最好不要喝含有酒精和大量糖分的饮料，因为这样的成分，酒精和糖分会导致体液呢失去更多。同时呢，还应该避免喝一些凉的饮料，因为凉的饮料会促使呢胃部会有一些痉挛的情况。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喝水是最好的解暑的饮料了。 对，没错，而且呢要注意补充这个盐分和矿物质。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水分和盐分的这种代谢发生紊乱，大量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盐分和矿物质的流失，尤其是流失这个盐分和矿物质必须及时补充。比方说啊，如果说人们不得不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啊，包括剧烈运动，至少每小时要喝2到4杯的清凉而且不带酒精的液体。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运动饮料啊，大家喜欢喝的，这个时候啊倒有点什么用处，补充一些盐分和矿物质，尤其是这种正在进行这种低盐的饮料啊，在喝运动饮料或者是服用盐片之前，应当我们要仔细的要咨询医生，看你身体适不适合。 提醒各位啊，这个运动饮料如果您的这个出汗不是过多，运动量不是很大，还是要慎重，因为过多给身体当中补充一些其他的元素，也是会给身体带来负担的。 没错。 说到这负担呢，我们再提醒各位，在炎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少油 少高脂的食物，饮食尽量清淡。不过天热了，大部分人可能也对于大鱼大肉 没什么胃口 啊，没什么胃口。 对， 所以这个时候顺着自己的身体来啊，多吃点水果和蔬菜。嗯、接下来呢，就要说一下，在大热天来的时候，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擦防晒霜，这是一定的。 哎，是， 而且尽量选择轻薄、宽松、浅色的服装。擦防晒霜呢，不是说怕晒黑了啊，男人黑点也没关系。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空气当中的紫外线啊，准确的说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对于皮肤呢是有一些这个不可逆的摧毁的作用。 嗯、 所以说，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还是应该让自己的。一些保健工作要提前做到位， 提前做到位是。其实说到这儿，这个提前做到位啊，我们更加要提前的就是着重注意到这种出行的计划。云龙，你说对不对？ 对。 哎，咱别到那个中午的时候啊，尤其是正午时段，太阳正当天的时候， 我 们室外活动， 我今儿就是大中午出来 的，你就赶上了。所以说应该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起点早啊，这早晨的时候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而且呢多在这种背阴处啊，说休息啊，活动啊。避免太阳直晒，否则你说是再到外头去，这个正午当天的时候，你实在是确实晒得厉害。 对，最后一点提醒各位啊， 嗯、 爸爸妈妈不要将婴幼儿单独留在车里。 哎，对， 就算是还算凉爽的天气，不像今儿这么热，有人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在凉爽的天气当中，如果把一个孩子留在车里的话，仅仅过十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上升7度。 7度啊！ 十分钟上升7度，哦、你想在这个天儿，这上升的温度就会更快。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一个母亲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孩子留在车里，后来孩子就被活生生的热死了。 哎、嗯， 所以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各位爸爸妈妈，这大热天的，咱们自己呢身体要避免中暑，同时也要照顾好家里的老小。好了，今天呢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暑天儿来了，这入伏已经开始了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避免中暑，让身体更加健康。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虎龙，和咱们刚才聊的入伏天热有点相反。 哎， 可能不久之后啊，整个大环境，就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的地方，都会比现在冷很多。 冷， 有人说这个小冰期又要来了，也有人说太阳要休眠了，甚至说太阳要熄火了。啊，熄火了以后，如果没有阳光，这地球上的人类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最近，科学家警告，太阳将会在2030年进入休眠。这很有可能导致地球气温大幅下降，使得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太阳为什么会休眠呢？科学家们是如何判断出来的？什么又是小冰河期？在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吗？小冰河期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太阳要休眠，我们怎么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和大家来说说头顶上太阳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地球上的人类包括其他动物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之一啊，给人类呢提供了适宜的生活条件，为地球呢提供了光，也提供了热，并且呢使得美丽的地球四处呢生机盎然。但是最近有消息说太阳啊要睡了啊，要休眠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最近呢，英国某些专家呢在召开的一个国家的天文会的会议上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到底这事儿是真还是假？他们说的太阳会降温了，太阳呢会在降温之后导致地球进入小冰河期。来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以及呢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朱馆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虎龙，你好。 哎，各位晚上好。 问问朱馆长，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太阳真的要睡了吗？ 这个是这样，首先我觉得这里还是有点翻译上的这个误导吧，因为当然这个消息我没看到原文啊，就是它指的应该是就是太阳活动在未来的这个比如20-30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太阳活动可能会减弱。嗯，这件事其实不是现在才提的，其实在2年以前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太阳物理学家就有一些人就提出过这种看法，就是根据我们目前对太阳活动的观测，那么判断呢后面两轮的这个太阳活动呢 可能会这个非常的弱啊、 嗯， 就是说太阳活动会相对比较宁静。但是 这个 事儿跟太阳休眠，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完全不是一概念，不是像大家想的，比如太阳就比如它就不亮了或者什么的。 啊、哦，您刚用这个词儿叫两轮儿，就是太阳它比如说它也分什么轮儿吗？ 那对我们说太阳活动呢，因为它有一个十一年的周期，就是在每年在每十一年里面，那么太阳活动它有的时候就是太阳活动会比较多，比如说有更多的这个太阳耀斑爆发呀，或者太阳日冕物质抛射，那甚至这个太阳质子事件，那么在太阳活动相对强的这些年份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就会更多的看到极光。现在实际上前面这几年就是太阳活动的丰年啊、那么理论上说应该从现在开始慢慢太阳就会到它这个十一年周期里的这个低谷。我们现在就是已经从开始有这个对这个太阳活动开始监测一直到现在，那现在已经有24周了，就24轮了、现在马上未来呢还会就是11年11年的这么往下走。 它这个轮就是每一轮中间比如说基本上是隔11年到12年左右，每一轮中间会有什么样太阳不同的反应吗？ 就是在这十一年的周期里面呢，就是如果是太阳活动比较强烈的时候，它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比如说太阳耀斑爆发等等。那么如果在相对宁静的，你比如说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实际上2015年到目前为止，那么就是说每一天太阳表面你都能观测到太阳黑子。在2014年呢，只有一天没有观测到。再往前2013年2012年都是这样，但是再往前你比如从2009年、就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反常的太阳活动的一个极小年，就是全年有260天都没有太阳黑子，太阳表面啊，这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小了。那么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它在逐年的越来越多嘛。 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现有的科学家也是根据呢目前咱们记录的太阳的这个规律来算出来，到了2030年，它会进入到下一个休眠的阶段。 应该说 推算， 对，这只是应该说只是一组科学家他们的算。当然，就是我看中文的这个报道呢，应该说，他们是对太阳活动的这个模拟呢，是采用了太阳两层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模式。那么就是说，太阳活动它有两个因素引起来的不同的周期。那么正好在未来的这些年。它会有一个，就是它极大跟极小互相叠加起来，这样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讲就会太阳活动比较弱。但是我们所谓的太阳活动的强弱，其实对一般大家来讲，这个影响是很小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人真的能感觉到这个太阳活动十一年的这个周期。这是我们从观测上，比如太阳黑子的观测，或者说对太阳活动的观测，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明显的周期。大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十一年里头，其实我们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感觉不到它真的会，比如说。即使太阳宁静的时候，太阳其实每天它还是在这样，还是在照着我们嘛，就并不是说它真的像，如果休眠的话，可能太阳就不亮了，那就坏了，这是绝不可能的。 对，反正我个人感觉是，这太阳也没闲着，而且好像是每年的这个夏天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我不知道虎龙有没有这感觉？ 我感觉也是热，而且我觉得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就想起咱们之前看过一电影就。叫什么冰河时期还是冰河世纪、 啊、好多什么后天啊雪国列车呀、 对都是好像是这个人们都在恐慌说哎呀暗无天日之后到底怎么办啊都好像有很多这样的片子就是特别害怕没有太阳的日子所以我觉得担心是有的但是呢好像离出现这样的日期我们觉得还很远人们毕竟会想出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 哎呀，你这个想法是比较乐观的， 乐观的。 因为现在呢，按照太阳的这个休眠，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根据规律的推算，大约呢是在2030年呢，太阳又会休眠。有人说呢，这个休眠或者说太阳进入到一个极小值的话呢，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影响，甚至还有一个说法说会让地球再次进入到一个小冰河期。一说这冰河期，就会想到那个电影《冰河时代》里面那个猛犸象， 是 特别可怜。那电影都已经拍到第4集了、 对， 他还在到处逃来逃去。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请到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王庚辰研究员来和王老师聊一聊，到底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小冰期是怎么回事？王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刚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了关于太阳的活动的一个周期的变化，在您看来，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会不会给地球带来一些气候上明显的影响？比如说会出现大家说的进入到一个小冰期？ 因为 太阳活动或地球上的气象气候的变化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现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说因为太阳它这个，因为地球上所谓这个我们的气候气象的变化，它这个能量来自于太阳，但是太阳能的变化它是个很小的一个量，就是说，所以它这个量呢，就是说目前它不足以来影响地球这个表面的，我们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大气层给它的气候啊，它的气象各方面的变化情况，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还是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是大家总的看法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的机制、影响的物理过程并不清楚，就是说，所以如果说我们太阳能变化会不会由于太阳的变化会引起地球上会出现这小冰期，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不能这样，这个科学依据还不并不充足，还需要科学研究的一些结果的支持。 嗯，对。那在地球上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小冰期这一说？比如我看到一个说法叫蒙德吉小期，据说呢这个时期呢跟在咱们的这个气象史当中的一些记录，有一个说法叫明清小冰期时间是比较吻合的，大约呢是在公元1550年到1770年，也就是明朝到清朝换代的这段时间。据说就是因为明清小冰期的到来，导致明朝改朝换代变成了清朝。在历史上有存在过小冰期吗，王老师？ 它是这样，就说我们从因为冰期啊，这个它是按照地质学气候地质学实际上分的，就说你比如说我们从历史上很远古的，我们研究的是古气候，属于古气候的范围，它有三个大的冰期，就说整个的在陆地上有大部分地区被冰在或这个冰原呐、冰川呐、被覆盖了，这样的我们称之为这个冰期。但是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冰期，你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大家有这个比较统一的看法，你比如说在这个81年以前呢有一次啊，231年以前有一次啊，然后在第四纪大家都知道的也有大冰期，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些冰期之间，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暖期，对不对？在每一个冰期过程当中，因为一个冰期都是好多年，冰期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小的变化，有些变暖变冷的变化，那么这个我们就叫它的小冰期。你知道就是这个小冰期或它是套在这个大冰期里边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家当然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好像是刚才你说的也好，一直到目前这个温度变化情况，你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历史上这个气候变化因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近代气候的变化呢，你包括20世纪以来，从60年代开始这个温度也在下降，是吧？所以好多人认为把这个下降就看作是小冰期。那么这种小冰期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的出现过，就是说 在历史上都出现过。那么在您看来啊，您觉得咱们现在啊生活在当下的这个人类有没有可能再经历一次这个小冰期呢？这方面有一些科学的支持和研究吗？ 那么这方面大家也得密切的关注这个研究，但是因为这个冰期的出现，现在气候的整个的气候的变化，当然一方面是受太阳活动的影响，但是当然虽然说机制并不清楚，但是它有这种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也很大程度上现在还有从地质学的角度，它整个的这个从天文呐、太阳活动从这个周期看它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现在气象上大家热门就关心的，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啊什么等等这些影响。所以从综合因素来看，就是目前就是说整个的有好些人这个认为已经出现了这个小冰期了，但是有好多研究结果并没有这种看法这种。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冰期尤其是小冰期的划分，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各个地区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从非洲、从欧洲、从亚洲各个地区它出现的这个事件或出现的幅度也不一样。所以从我们中国这个地区来讲，现在我们来讲要说出现小冰期，这样你就说可能还需要斟酌吧，就是这方面当然还在继续研究，还在密切关注的这个事态的变化了。 是吧？ 嗯，看来这是一个大事儿，科学家们呢还在持续的研究当中。一方面呢发现了一些有可能进入小冰期的端倪，但是一方面全球变暖的趋势还在依旧发展下去，这中间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且您也跟大家分享了，目前呢还都是在有一些研究，还都是在进展当中。好，也谢谢王老师。 它不同地区还不一样，对不对？这它就另外就是在不同地区，你在欧洲啊、亚洲的，它划分这个小冰期的这个标准也不是太一样，因为它变化的情况不一样，研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别，对不对？哎。 好嘞，谢谢王老师跟我们来分享的关于小冰期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先送您走了。以上时间呢，我们所电话连线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庚辰老师，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最近科学家警告，太阳将会在2030年进入休眠，这很有可能导致地球气温大幅下降，使得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太阳为什么会休眠呢？科学家们是如何判断出来的？什么又是小冰河期？在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吗？小冰河期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太阳要休眠，我们怎么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介绍呢做客本期直播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再次欢迎朱馆长回到节目中，您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呢本期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大家晚上好。 太阳要休眠，虎龙我们怎么办？刚才我们也听二位专家都聊了聊，你有应对方法了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应对好的方法，不过我倒是想起历史上你之前刚提到一点，就是明清时代的那个太阳啊，这个受一定的这个影响之后呢，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儿，这个倒是我之前看到一些资料也说，因为说中国历史上从这个隋唐时期之后啊，我们的国家的经济重心就从那个黄河流域往这个长江流域去这个转移嘛，后来正好是随着这个太阳的这个活动减弱的这样一个小冰期出现的时候啊，这个明朝啊，我们也知道当时靠天吃饭，老百姓如果是说这个种植的农作物有受到影响的，像我们现在啊，我们可以南水北调，我们去灌溉，当时哎，一旦这个农作物欠收啊，这个确实是影响大家的这个吃饭问题，容易农民起义，包括后来影响到这个草原游牧民族啊，这个没有草了嘛，都动起来了，这个放牧也放不了了，那牛羊没什么吃呢，怎么就南下入侵，其实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之前我记得还有一个资料也说到了，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华夏文明的逐渐就把这个经济重心转移的时候，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地区永远在历史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我们去仔细看各个朝代的时候，那都是 鱼米之乡， 鱼米之乡。 对， 俗话有一句话，我记得叫两湖熟， 天下 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太阳这个影响在古代的时候比较明显，我觉得在现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大影响，我觉得。 而且你说到这个影响，还想和朱馆长请教请教啊，就是现在大家一提，你比如说咱们新闻当中说太阳要休眠了，哎呀，地球要进入什么小冰期了，这个说法是不是我们有点太过于紧张？就是一个天体上的变化，或者一些这个星体当中的距离的影响，对于整个地球，对于这一代人的生活而言，它会呈现一个漫长的变换的过程，不是说像按钮一样，我按了钮一按下去，然后那边立刻就会有反应。 对，你说的挺对的。刚才那个王老师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然从天文的角度呢，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太阳活动呢，它对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长期的变化是非常有可能有影响的啊。当然现在并没有完全的这个算得很清楚，到底它是如何影响的啊，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呢，就除了这个以外，其实真正的天体的活动对我们影响其实是很多时候就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密切，就并不是说比如天上真的天上的这些变化真的和我们有关系，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相信比如说这个天上行星啊或者恒星它们的位置或者它们的运动会影响我们，这些是我们现在确切的知道它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除非真的，对，除非比如真的一小行星掉到地上来再砸下来，那当然， 哎， 除了这 传说中的什么九星连珠什么时空逆转，很多 这些是我们 明确知道肯定没有影响，就它不可能影响到我们 啊， 这是我们知道的， 啊、 对对。真正的有影响，其实还是太阳确实是需要这个我们给极大的关注的，而且太阳活动本身它肯定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地球本身，比如说像全球变暖等等，它可能这中间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啊，但是呢，太阳的这个活动它真的是。肯定是不会去考虑地球怎么回事的，就是它跟我们没关系，它在非常独立的自己在按照它的规律在运动。另外就是比如像月球，当然对地球的海水有一个潮汐的作用，这是我们知道的啊，潮汐是可以算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就它只是另外就是有一些天文上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灾变啊，小天体撞击啊，或者是比较临近的银河系里面我们。周围的比如说如果有超新星爆发啊，或者我们银河系里面有这个伽马射线爆发等等，这些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啊，当然这些东西呢相对而言是我们更没办法预测的啊，小天体撞击还有可能预测啊，其他的就没办法预测了。 对，您之前说这个太阳的一些比如说太阳耀斑的爆发，它实际上在这个极大活动当中它放射出来的一些射线对于地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它会带来非常速度很快的这个高能的带电粒子流，那么这个高能带电粒子流呢，在太阳活动强的时候，它会更多的会有这种爆发，但是并不是说它宁静的时候就没有，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太阳活动的宁静期的时候也观测到非常强烈的太阳活动啊，那个时候的太阳活动可能对我们影响会更大，因为地球本身是有磁场的，就我们目前地球本身这个磁场对我们可以说是有一种防护，它会使得这个来自太阳方向的这种高速的带电粒子流呢能够把它引到地球的两极去，然后他们在地球两极进到地球大气层呢，在地球两极产生极光啊，但是呢，在太阳活动特别强的时候，如果这个太阳耀斑爆发等等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呢，那可能引发的这个很强的这个地磁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中纬度啊，甚至是最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在整个地球上我们都能看到极光啊，这是肯定百年不遇的事儿了。 对，而且对于一些现在的咱们的高科技的通信都会有影响，比如说卫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对，它主要是因为它会影响到地球电离层的一些状况，所以使得我们的短波通讯啊，包括这个对地球轨道上的这个卫星的寿命啊等等啊，会对这些东西会有影响。而且以前历史上有过，就是由于这个太阳活动引发的这个地磁暴啊，这个。就是这种影响会使得我们比如说造成这个输电线路的短路等等，然后进而再影响到其他方面。 这个就是太阳它本身的一些活动的影响。然后另外呢，一些离地球比较近的一些星体，例如您刚才提到的月球，这个对于地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月亮实际上只是对地球海水有一个潮汐作用啊，这是它。当然实际上不仅是海水的潮汐，其实我们地球表面受到地球的这个受到月球的这个潮汐引力影响，其实地球表面本身都有一些很微弱的影响，我们所谓的固体潮。但是呢，其他的我们知道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比如说，它不会造成像我们一般有的人会觉得地震会不会跟这个月球有关系啊，或者是有人认为我们人的这个情绪啊，人的这个包括人体的这个会不会受到月球的影响，这些是我们确切知道没有影响。 什么月相命哈、 对，那些都没影响，我们现在这是你能这个算的啊。 那我之前咱们还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现在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不是在越来越近，有一个推演说在多少多少亿年以后很可能就会合在一起，或者说会彻底分开。 不是，它在越来越远，现在应该 越来越远。 对，就是大家也都听到上一次我来其实是说闰秒的哈，对吧？ 对， 闰秒就是地球自转减慢造成的。而地球自转减慢其实就是它对应的其实就是月亮离我们越来越远，因为整个地球月球的这个我们叫地月系统呢，它有一个角动量守恒，所以角动量守恒使得由于这个地球和月球互相的潮汐锁定的作用啊，使得现在月球你看，如果你看月亮的话，月亮你会发现月亮老是同一面朝着我们，这就是因为地球对月球的潮汐锁定啊，本来月亮以前转的是很快的，那由于地球对月亮潮汐锁定，使得它越转越慢，一直慢到它自转和公转是一样的。它自己一个月转一圈的时候它就不再减慢了，所以它永远潮。然后同时呢，就是反过来，就是月球对地球的潮汐锁定就使得地球也在越来越慢，以后假如说这个时间足够长的话，我们地球能够地月系能够一直持续到比如说几十亿上百亿年的时候，那我们最终会变到地球会同一面朝向月亮，就是我们以后一天也等于一个月了，就地球 也是一个月转一圈，自己我们现在地球是一天转一圈啊，以后我们地球会变成一个月转一圈，就这样的话以后月亮跟地球就会两个互相都是面对面的，永远就是你月亮上看地球也是只能看到地球的同一面，然后地球看月相，也就是现在冥王星不是明天就这个就是这个新视野这个探测器就到冥王星嘛？你看他拍的这个冥王星和他的卫星，实际上他们两个互相都已经达到这种潮汐锁定，相互的都是同一面朝着对方。 那如果有一天同一面都朝着对方，地球上还有潮汐吗？就没有了是吧？ 潮汐还是会有，但是它潮汐不像现在这个周期这么就是不是现在这个周期了。它仍然还会，因为我们因为地球还绕太阳转嘛，就是还有一年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潮汐呢，月亮对地球的潮汐那就是那就老是这样，我想想，对对对，月亮对地球的影响，这潮汐基本上就会， 这哪儿高的海水就会一直高上去，低的地方就一直 高。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怪、 但就不像是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固定的时间它会这样走来走去， 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那是不是到那一天，就是地球上该黑的地方永远都会黑下去，该亮的地方 那不是，那不是，就是说你能看到月亮老在天上同一个，就是如果你能看到月亮的话，月亮老在天上同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地球还是太阳转的，我们黑天白夜是跟太阳有关的， 但是 所以那会儿还是 咱们还是在自转。 我们会一个月转一圈，然后就是说，不对啊，说的不对，就是说对。我们跟月亮相比啊，如果我一个月是拿月亮来看的话，是这样的， 但就是我们的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会变得越来越长。 对，但是我们仍然，因为我们白天夜晚的定义就是根据这个地球自转有关系的嘛，所以你从定义上它还是这样，你还是会觉得，对对，你跟现在比的肯定是变了。 不过这个都是，哎呀，我估计子子孙孙都不见得能看得到的情况。 非常非常 高 好的事，对对 啊，这是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今儿和大家来说关于这个天体运动对于地球的一个影响。虽然我们从一些概念、从一些数据、从一些现有的研究上来讲啊，这个研究的结果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你在整个的浩瀚宇宙，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眼万年，你包括其中的一些信息的传递、一些光线的传递，这都是啊光速，这个光的速度走起来，那基本上和人的这个思维和你的眼界相比较，宇宙其实浩瀚的更多。我们今儿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这些知识，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太阳会睡过去了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再次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玉龙。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神奇，也欢迎各位继续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以下时段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另外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添加听友吧公共账号给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是第18号，要是各位觉得我们的节目您还有收获的话，也欢迎大家投上您宝贵的一票。